第48回，魔弄寒风飘大雪，僧思拜佛屡曾病。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将朱阳生礼与行者八戒，喧喧嚷嚷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，将童男女设在上首。行者回头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，正面一个金字牌位，上写灵感大王之神，更无别的神像。众信百列停当，一起朝上叩头道：“ 大王爷爷，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陈家庄祭主陈诚等众信年假不齐，谨遵年历，贡献童男一名陈官宝，童女一名陈一秤金，朱阳生礼如数，奉上大王享用，保佑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” 住吧，烧了纸马，各回本宅补体。那八戒见人散了，对行者道：“ 我们家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家在哪里？” 八戒道：“ 往老陈家睡觉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呆子，又谈乱了，既允了他，须与他了这怨心才是理。” 八戒道：“ 你倒不是呆子，反说我是呆子，只哄他耍耍便罢，怎么就与他计赛当起真来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莫胡说，为人为彻，一定给那大王来吃了，才是个前世全忠，不然又叫他降灾遗害，反为不美。” 正说间，只听得呼呼风响。八戒道：“ 不好了，风响是那花来了。” 行者指甲：“ 哼哼，莫言语，等我答应。” 顷刻间，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，你看他怎生模样？金甲金盔灿烂心，腰缠宝带绕红云，眼如晚出明星角，牙似重排锯齿分，足下烟霞飘荡荡，身边雾霭暖熏熏，行时阵阵阴风冷，立处层层煞气温，却似卷帘扶架将，犹如镇寺大门神。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：“ 今年祭祀的是哪家？” 行者笑吟吟的答道：“ 丞相问，庄头是陈诚、陈清家。” 那怪闻答，心中疑似道：“ 这童男胆大，言谈伶俐，常来供养受用的，问一声不言语，再问声唬了魂，用手去捉已是死人，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付？” 怪物不敢来拿，又问道：“ 童男女叫什么名字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童男陈官宝，童女一秤金。” 怪物道：“ 这祭赛乃上年旧规，如今贡献我当吃你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不敢抗拒，请自在受用。” 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，拦住门喝道：“ 你莫顶嘴，我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倒要先吃童女。” 八戒慌了道：“ 大王还照旧吧，不要吃坏栗子。” 那怪不容分说，放开手就捉八戒，呆子扑的跳下来，现了本相，扯钉耙劈手一住，那怪物缩了手往前就走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响。八戒道：“ 住破甲了。” 行者也现本相看出，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，喝声啊，赶上！二人跳到空中，那怪物因来赴会，不曾带得兵器，空手在云端里问道：你是哪方和尚，到此欺人，脱了我的香火，坏了我的名声？行者道： 呵呵，这泼物原来不知，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三藏，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，昨因夜遇陈家，闻有邪魔，假号灵感，年年要童男女祭赛，是我等慈悲拯救生灵，捉你这泼物，趁早时时供来，一年吃两个童男女，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，吃了多少男女，一个个算还我，饶你死罪。 那怪闻言就走，被八戒又一钉耙未曾打着，他化一阵狂风钻入通天河内。行者道： 不消赶他了，这怪想是何种之物，期待明日设法拿他送我师父过河。 八戒一言进回庙里，把那猪羊祭礼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。此时唐长老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正在厅中候信，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，三藏迎来问道： 悟空，祭赛之事何如？ 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说了一遍，二老十分欢喜，即命打扫厢房，安排床铺，请他师徒就寝不提。却说那怪得命回归水内，坐在宫中默默无言。水中大小眷族问道： 大王每年想祭回来欢喜，怎么今日烦恼？ 那怪道：哼，常年想必还在些余粮与汝等受用，今日连我也不曾吃的，造化低撞着一个对头，几乎伤了性命。 众水族问： 大王是哪个？ 那怪道：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经者，假扮男女坐在庙里，我被他现出本相，险些伤了性命。 一向闻得人讲，唐三藏乃实是修行好人， 但得吃他一块肉，延寿长生。不齐的手下有这般徒弟，我为他坏了名声，破了香火，有心要捉唐僧，只怕不能得够。 那水族中闪上一个斑衣贵婆， 对怪物魁魁拜拜，笑道： 大王，要捉唐僧有何难处？但不知捉住他可赏我些酒肉。 那怪道： 呵呵，你若有谋，合同用力捉了唐僧，与你拜为兄妹，共喜享之。 贵婆拜谢了道： 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，搅海翻江之势力，不知可会降雪呢？ 那怪道： 会降。又道： 既会降雪，不知可会坐冷结冰？ 那怪道： 更会。 贵婆鼓掌笑道： 哈哈，如此极易极易。 那怪道： 你且将极易之功讲来我听。 贵婆道： 今夜有三更天气，大王不必迟疑，趁早做法，起一阵寒风，下一阵大雪，把通天河尽皆冻结，找我等善变化者变作几个人形，在于路口背包持伞，单担推车，不住的在冰上行走。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，看见如此人形，断然踏冰而渡。大王稳坐核心，待他脚踪响处迸裂寒冰，连那师徒们一齐坠落水中， 一股可得也。 那怪闻言满心欢喜道：“啊，甚妙甚妙！”急出水府，踏长空，兴风作雪，结冷凝冻，成冰不提。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，将近天晓，师徒们清寒枕冷，八戒咳歌打颤睡不得，叫道：“ 师兄冷啊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这呆子忒不长进，出家人寒暑不侵，怎么怕冷？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果然冷，你看就是那重庆无暖气，袖手似揣冰。此时半夜垂霜蕊，苍松挂洞顶。地裂因寒甚，池平为水移。渔舟不见叟，山寺怎逢僧？小子愁柴少，王孙喜炭增。征人须持铁，诗客比如岭。皮袄犹嫌薄，貂裘尚恨轻。蒲团将牢纳，纸帐履魂颈。袖被重阴入，浑身战斗冷。”师徒们都睡不得，爬起来穿了衣服，开门看出呀，外面白茫茫的，原来下雪哩。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怪到你们还冷哩，却是这般大雪。” 四人眼通观看，好雪，但见呐，彤云密布，惨雾重尽。彤云密布，朔风凛凛，豪空惨雾重尽，大雪纷纷盖地。真个是六出花，片片飞琼，千林树，株株带雨。须臾积粉，顷刻成岩。白鹰歌诗素，浩鹤羽毛统。平天无楚千江水，压倒东南几树梅。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，果然如败林残甲满天飞。那里的东郭吕、袁安卧、孙康应读，更不见子由周、王公弼、苏武参战，但只见几家村舍如银器，万里江山似玉团。好雪，柳絮漫桥，梨花盖舍。柳絮漫桥，桥边鱼叟挂蓑衣。梨花盖舍，舍下野翁微骨堕。客子难沽酒，苍头苦觅梅。洒洒潇潇裁蝶翅，飘飘荡荡剪蛾衣。团团滚滚随风逝，叠叠层层道路迷。阵阵寒威穿小木，嗖嗖冷气透幽微。丰年祥瑞从天降，堪贺人间好事矣。那场雪纷纷洒洒，果如剪玉飞锦。师徒们探完多时，只见陈家老者找两个童仆扫开道路，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。须臾又送滚茶如饼，又抬出炭火聚到厢房。师徒们续坐，长老问道：“老施主，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？”陈老笑道：“哈哈，此间虽是僻地，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。至于住凡古苗牲畜，都是同天共日，岂有不分四时之理？”三藏道：“既分四时，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，这般寒冷？”陈老道：“此时虽是七月， 昨日一交白露，就是八月节了。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。 三藏道：“堪比我东土不同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。”正话间，又见仆童来安桌子，请吃粥。粥罢之后，雪比早间又大，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。三藏心焦垂泪，陈老道：“ 老爷放心，莫见雪深忧虑，我舍下颇有几担粮食，供养的老爷们半生。” 三藏道：“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，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，摆大驾亲送出关，唐王御手秦碑奉见，问道几时可回，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，顺口回走，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。自别后今已七八个年头，还未见佛面，恐违了亲限，又怕的是妖魔凶狠，所以焦虑。今日有缘得遇谭府，昨夜余徒们略施小会报答，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，不期天降大雪，道路弥漫，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。” 陈老道：“老爷放心，正是多的日子过了，那里在这几日且待天晴化了冰，老拙倾家废产必处置送老爷过河。” 只见一童又请进早斋到厅上吃笔，须不多时又五斋相继而进。三藏见品物丰盛，再次不安道：“既蒙见留，只可以家常相待。” 陈老道：“老爷感蒙铁骑救命之恩，虽逐日设宴奉款，也难酬难谢啊。” 此后大雪方住，就有人行走。陈老见三藏不快，又打扫花园，大盆架火，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。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那老儿忒没算计，春二三月好赏花园，这等大雪又冷，赏完何物？” 行者道：“呆子不知事，雪景自然幽静，一则有赏，二来与师父宽怀。” 陈老道：“ 正是正是。” 遂此邀请道远，但见景之三秋风光如蜡，苍松结玉蕊，哀柳挂银花，阶下玉台堆粉屑，窗前翠竹吐琼雅，巧石山头养鱼池内，巧石山头萧萧尖峰排玉笋，养鱼池内清清活水作冰盘，林暗浮崖交色浅，傍崖木槿嫩枝垂，秋海棠全然压倒，腊梅树柳发新枝，牡丹亭海流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，放怀处款客处前兴处，处处皆蝶翅铺满，两篱黄菊玉销金，鸡树丹凤红渐白，无数闲亭冷难道，且观雪洞冷如冰。那里面放一个兽面象足铜火盆，热烘烘炭火才生，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山漆交椅，软温温纸床铺设，四壁上挂几轴民工古画，却是那七弦过关寒江独钓，叠嶂层峦团雪景，苏武参毡折梅逢史， 琼林玉树写寒文，说不尽呐、啊。家尽水亭于一买，雪迷山径酒难沽。真个可堪容西楚，算来何用访澎湖。众人观玩良久，就于雪洞里坐下，对临走道取经之事，又捧香茶饮毕。陈老道：“ 列位老爷，可饮酒吗？” 三藏道：“ 贫僧不饮，小徒略饮几杯素酒。” 陈老大喜，即命 取素果品炖暖酒，与列位当寒。 那童仆即抬桌围炉，与两个灵叟各饮了几杯，收了家伙。不觉天色将晚，又仍请到厅上晚斋。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：“ 啊，好冷的天哪，把通天河冻住了。” 三藏闻言道：“ 悟空，冻住河，我们怎生是好？” 陈老道：“ 乍寒乍冷，像是进河边浅水处冻结。” 那行人道：“ 把八百里都冻得似镜面一般，路口上有人走哩。” 三藏听说有人走，就要去看。陈老道：“ 老爷莫忙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去看。” 遂此别去临走，又晚斋毕，依然歇在厢房。即次日天晓，八戒起来道：“ 师兄，今夜更冷，想必河冻住也。” 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：“ 众位护驾大神，弟子一向西来，潜心拜佛，苦力山川，更无一声抱怨。今至于此，感得皇天佑助，劫冻河水，弟子空心全谢，待得今回奏上堂皇，结成酬答。” 礼拜毕，遂叫悟净备马，趁兵过河。 陈老又道：“莫忙，待几日雪融冰结，老捉这里半船相送。” 沙僧道：“ 就行也不是话，再住也不是话，口说无凭，耳闻不如眼见。我备了马，借请师傅亲去看看。” 陈老道：“ 言之有理，叫小的们快去备我们六匹马来，切莫背唐老爷马。” 就有六个小妾跟随，一行人竟往河边来看。真个是 雪积如山耸，云收破晓晴，寒凝楚塞千峰瘦，冰结江湖一片平，朔风凛凛，滑动冷冷，池鱼微觅藻，野鸟恋枯茶， 塞外征夫俱坠止，江头哨子乱敲哑， 裂蛇腹，断鸟足，果然冰山千百尺，万壑冷浮银，一川寒尽玉。东方自信出江残，北地果然有暑窟，王祥卧光五度，一夜西桥连底固，曲沼结棱层，深渊重叠户，通天阔水更无波，皎洁冰脉如露露。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，勒马观看，真跟那路口上有人行走。三藏问道：“ 施主，那些人上冰往哪里去？” 陈老道：“ 河那边乃西凉女国，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。我这边百钱之物，到那边可值万钱；那边百钱之物，到这边亦可值万钱。利重本轻，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。 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，或十数人一船，漂洋而阔。见如今河道冻住，故舍命而不行也。 三藏道：世间事，唯名利最重，死他为利的，舍死忘生。我弟子奉旨全忠，也只是为名，与他能差几何？ 叫悟空，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，扣备马匹，趁此层冰，早奔西方去也。 行者笑吟吟答应。沙僧道： 师父啊，常言道，千日吃了千升米，今已拖来沉浮上，且再住几日，待天晴化动，半船而过，忙中恐有错也。 三藏道：悟净，怎么这等愚见？若是正二月，一日暖似一日，可以待得冻结。此时乃八月，一日冷似一日，如何可便忘解冻？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。 八戒跳下马来： 你们且休养先狗，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。 行者道：呆子，前夜是水能取抛石，如今冰冻重满，怎生事的？ 八戒道：师兄不知，等我这举钉耙铸的一下，假若铸破，就是冰薄，且不敢行；若铸不动，便是冰厚，如何不行？ 三藏道：正是，说的有理。 那呆子撩衣拽布走上河边，双手举耙尽力一铸，只听扑的一声，铸了九个白髻，手也震得生疼。 呆子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去的去的，连底都固住了。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，与众同回陈家， 只叫收拾走路。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， 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，做些烧饼馍馍相送。一家子磕头礼拜，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，跪在面前道： 多蒙老爷活子之恩，了表途中一饭之敬。 三藏摆手摇头，只是不受道： 贫僧出家人，财帛何用？ 就途中也不敢取出，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，收了干粮足矣。二老又再三央求，行者用指尖捻了一小块，约有四五钱重，递于唐僧道： 嘿嘿，师父，也只当些趁钱，莫叫坑负二老之意。 遂此相向而别，径至河边冰上。那马蹄滑了一滑，险些把三藏跌下马来。 沙僧道： 师父难喜。 八戒道：且住，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要稻草何用？ 八戒道： 你哪里得知？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，免叫跌下师傅来也。 陈老在岸上听言，即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，却请唐僧上岸下马。八戒将草包裹马足，然后踏冰而行。别陈老离河边行有三四里远近，八戒把九环锡杖递于唐僧道： 师傅，你横死在马上。 行者道： 哼，这呆子奸诈，锡杖原是你挑的，如何又叫师傅拿着？ 八戒道： 你不曾走过冰岭，不晓得凡是冰冻之上必有冷眼，倘或洗着冷眼拖延下去，若没横担之物，咕嘟的落水就由一个大锅盖盖住，如何钻得上来？须是如此架住方可。 行者暗笑道： 嘿嘿，这呆子倒是个今年走冰的。 果然都依了他，长老横担着锡杖， 行者横担着铁棒，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，八戒肩挑着行李，腰横着钉耙，师徒们放心前进。这一直行到天晚，吃了些干粮，却又不敢久停，对着星月光华，映着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纸情奔走，果然是马不停蹄。师徒们莫能合眼，走了一夜，天明又吃些干粮，往西又进，正行时，只听得冰底下扑啦啦一声响亮，险些糊倒了白马。三藏大惊道：“ 徒弟呀，怎么这般响亮？” 八戒道：“这河推也动得结实，地灵响了，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固住了也。” 三藏闻言又惊又喜，策马前进，暂行不提。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，引众精在于冰下，等候多时，只听得马蹄响处，他在底下弄个神通，哗啦的蹦开冰种，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，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，三人尽皆脱下。那妖邪将三藏捉住，引群精径回水府，厉声高叫：“ 贵妹何在？” 老贵婆迎门施礼道：“ 啊，大王不敢不敢。” 妖邪道：“ 贤妹何出此言？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 原说听从汝计，捉了唐僧，与你拜为兄妹。今日果成妙计，捉了唐僧，就好昧了前言。叫小的们抬过案桌，魔快到来，把这和尚剖腹剜心，剥皮刮肉，一臂香响动乐器，与贤妹共而食之，延寿长生也。 贵婆道：“ 大王切消吃他，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，且宁耐两日，让那厮不来寻，然后剖开，请大王上座，众眷族还礼，吹弹歌舞，奉上大王从容自在享用，却不好也。” 那怪一眼把唐僧藏于宫后，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盖在中间不提。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，放在白马身上驮了，分开水路，涌浪翻波，覆水而出。只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，问道：“ 师父何在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父姓陈，名到底了，如今没处找寻，且上岸再做去处。” 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林凡，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，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，白马本是西海龙孙，故此能知水行。大圣在空中指引，须臾回转东崖，晒刷了马匹，枕略了衣裳，大圣云头暗落，一同到于陈家庄上。早有人报与二老道：“ 四个取经的老爷，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。” 兄弟急忙接触门外，果见衣裳还湿，道：“ 啊，老爷们，我等那般苦留，却不肯住，只要这样方休。怎么不见三藏老爷？” 八戒道：“啊，不叫做三藏了，改名叫做陈道底也。” 二老垂泪道：“ 可怜可怜，我说等雪融被船相送，坚持不从，只令丧了性命。” 行者道：“ 老儿莫替古人担忧，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，老孙知道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。你且放心，与我们将将衣服，晒晒关门，取草料喂着白马，等我弟兄寻着那厮救出师父，索性剪草除根，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， 庶几永得安生也。 陈老闻言满心欢喜，即命安排斋供。兄弟三人饱餐一顿，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，各整兵器，尽赴道边寻尸擒怪。正是误踏层冰伤本性，大丹脱漏怎周全。毕竟不知怎么救的唐僧，且听下回分解。